一撒的世界的女王啊，三天不见你就找了这么大，一个个个呀洗碗刷，子女也不怕个人笑话。 What's up?